心，朵朵云儿喜欢它，只有你心里明白。想起你来，看看大海。想起你来，多么开怀。什么时候你才表现你的情意，对我表现你的爱？要让我在年轻永远同游大海。什么时候你才表现你的情意，对我表现你的爱？要让我在年轻永远同游大海。 天发现爱 是光人，快把希望去创造。 总不经意地偷偷进入心扉，无名字的你，如看不懂的好戏，但欣赏这气味，又不带着神秘。等啊等，痴痴等你，等你等他等到终于心死。让我来给你后备，怎知他竟却又在惊挽你手臂。无名字的你，何以与他一起？是否抛开顾忌，总可以成知己？无名字的你，如下雨天的天气，莫非一生伤悲，只怕被嫌弃。Thank you.